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课程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哎，康妮，你知道吗？除了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啊，还有一个海上丝绸之路。 你说的是不是最近打捞出来的南海一号？ 哎，没错，就是这一条宋代的商船载了很多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要到南洋去，结果很不幸的在广东这边的海域就沉掉了，然后沉没了800多年，最近被整体的打捞上来了啊。那当然也是一则非常轰动的新闻啦，而且它的台前幕后啊都牵扯到很复杂的这个利益关系啊。 据说在打捞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一共花了1.5亿，然后呢又造了一个叫做水晶宫，要把这艘船放进去，然后呢让我们这些老百姓都可以进去参观，这个又要1亿多。所以呢前前后后加起来要至少花3亿啊，弄这条海底的沉船南海一号。其实今天我们这一篇文章呢是一个有警示性的评论文章啊，它警示我们的是什么呢？ 警示大家要注意这个寻宝热。 哎，那其实这个宝贝还有钱财很多人都喜欢，那有一些人呢就会想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只是看到这些古代遗址的一些商业利益而不去注重保护它，保护它的文化价值。 对，那今天的这篇文章呢，当然你可以通过 ChinesePod 这个链接直接点击去阅读，也可以听我们为你录制的 MP3 版本。其实今天这个文章呢一开始啊还是很开心很欣喜的介绍了南海一号呢这个古船安然出水，对吧？安然这个词呢我们听到过用在成语里面是安然无恙啊。 对，它是说一个人非常的平安，没有什么病痛 啊，所以安然出水呢就是说非常完好的非常平平安安的被打捞出了水面。但是我看了好多照片，你也完全看不出这是一条船。哎，怎么会这样的？ 因为它在海底很多年了嘛，所以上面都是积满了淤泥， 如果不先把它保护起来再打捞上来呢一定会破坏它。 对， 对吧？其实里面的很多文物也是啊，说打捞上来可能它一旦见了这个天日啊，暴露在空气底下可能很多都会被损坏了。 对，因为它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这个久违的海洋文明啊要看它也真是不容易呢。久违是什么意思呢？ 久违是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 哎，对，那刚开始呢比喻了一下就是海上的丝绸之路，但是我们从南海一号里面看到的东西啊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是迥然不同的，对吧？ 对，那么迥然不同的意思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今天这个文章里面啊成语是比较多的啊，因为它是一篇评论，然后康妮就说编辑一定要 显示它的文采很好。 对对对，所以除了迥然不同以外我们又看到了几个成语，比如说可见一斑。可见一斑， 对，这个成语其实我们在平时说话的时候很少用到。这里的斑的意思呢是说 斑点，对吧？ 对，那么可见一斑呢就是说从一个事物很小的部分就可以推出整个事物的一个整体。 如果你在一个人脸上看到斑点你不能说可见一斑。 对，它一般都是用在事物身上的。 对对对，一件小事你能够这个推知它整体的效果啊。可见一斑。那还有一个价值连城，哎，这个成语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战国时期的故事啊。 那么我们会在评论里面与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哎，就在ChinesePod.com， 那意思先告诉我们一下吧。 价值连城呢是说事物非常的贵重。 好像可以比得上一座城，对吧？而且 好 几 座都在连在一块儿的城。 如果碰到这样的东西呢很多人是会铤而走险，可能通过一些犯罪的手段也要去拿到这个宝贝啊。 这里挺的意思呢是说快走急走的样子。 挺而走险，险就是冒险。 它是说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非常冒险的动作行为。 其实这个成语往往用在人要去犯罪做非法的事情上面。 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方法了，然后就挺而走险搏最后一击。 对，因为犯罪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嘛，对吧？那还有一个不什么什么后尘， 不厚臣，好像也有贬义的意思啊。 对，这个搭配很有意思。首先厚臣的意思呢，它是说人走路的时候扬起的尘土。不什么厚臣，就是说哎，你模仿它然后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啊。其实我们这个评论里面说的是难免会有人铤而走险，不南海一号厚臣，就兴起一股这个海底寻宝的热潮。 通常这个结果是不好的。 对，所以这一句话你看都讲的是形容比较贬义比较不好的一个事情啊。就大家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要去寻宝。那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南海一号呢打捞的过程一直在开新闻发布会，然后我们电视也可以看直播，但是呢关于他的新闻发布会俨然就成了旅游推介会，就是广东阳江这个市啊， 他要推广他的旅游业。 对对对，沉船海域是在这个市的旁边对吧。所以呢他们就说啊，我们以后会造水晶宫啊，然后他这个水晶宫里面完全就是模拟海下的一个情景，然后把这个沉船呢整体放到这一座博物馆里面。然后考古人员在那里挖掘啊工作啊，你还能看到他在那做事情对吧，就好像你进入海底一样，但是他是在陆地上面的。 虽然我们看见过很多的博物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效果肯定是迥然不同的。 对对对，那这个俨然成了旅游推介会啊，俨然的意思就是 特别像 啊， 显然的。 对对对，那这个旅游对你会有吸引力吗康妮？ 我觉得有。 哎，我也是，我听到有水晶宫我就觉得等它造好我一定要去看，而且好像还是免费不要门票的。 如果不要门票就最好了。 那其实现在大家都是放长线钓大鱼嘛，不收你门票，但是呢你会到那旅游会花更多的钱。 对， 那其实这一个打捞的事情呢，我觉得有从很正面的角度去看它的对吧。现在因为中国财力雄厚，也有钱花几亿人民币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有些人会担忧的，我们的焦点到底在哪里，是为了保护文物，还是就是后面的旅游资源的开发，造这个水晶宫，造这个博物馆让大家来看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它只要在保护好的这个前提下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对，最主要的是要保护好文物，但是如何来保护好文物其实现在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引导的作用啊，比如南海一号这么重要的一个船，如果我们把它的商业价值看得这么重的话，那是不是就像文章里面说到的中国海域还有很多很多古沉船，那有人会去自己花钱打捞也好啊，或者就是像以前说的盗墓者嘛，他们现在到海底下去 盗 墓，盗 船。 对，盗船，把一些国家的这些资源呢、这些宝物啊都这样卖出去对吧，所以这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 对， 那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然后有没有兴趣想知道更多关于这艘800多年以前传的这个消息，都可以上 ChinesePod.com 点击我们今天新闻的链接，然后呢也可以到网上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